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中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Say

街中，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诉穷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去你的忧， 你的未来，你的路， 我都很愿意分享共有。在每一个晨昏中，我一步一句陪你走。价值也没有，好好爱我。游走在人海沙漠， 人的心越来越难懂， 至少心中有个你寄托。

下无人，除了你。

无法抉择，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是我，哦哦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成简单。爱的地远天黑都已无所谓。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是我。